尽的猜测，犹豫着选择，太在意结果，爱的只剩苦涩，走过执着和迷惑，才遇见爱的颜色。爱需要练习，我们一起一步步跨越，看个奇迹，懂了珍惜，吵闹也温馨，牵手和你相爱到底。爱需要练习，我们一起一点点敲醒沉睡的心，拥抱所有情绪，幸福慢慢靠近，相伴真心。心福慢慢靠近。